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机会。 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系咧九月七号星期一啊，今日有三个人喺度嘅。咁除咗我之外咧，有 Donna 同埋 Chris。 系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 晚瞓。 点解今日咁晚瞓咧？ 唔知好多嘢做星期一。 你不嬲都系做， 星期六日有都系做啊！ 照佢多嘢做唔会眼瞓， 你系想讲 身嘛？ 肾上腺素啊！ 你 而家成日要街站啊，六点起身嘛。 哦，咁你系， 不过你啊， 唔系我今日下昼，因为我一开街站咧，我就会 reserve 个 lunch 瞓晏觉嘅，通常。 哦、 但今日头先要开会，所以咧就个 lunch 用嚟做埋嘢，咁所以就冇瞓晏觉咯，十分钟晏觉都冇啊！原来真系差好远噶， 好易，好易残嘅咁。 有噶，我教 iPhone 教十分钟咯。醒咁啊！ 即系你瞓着，即刻瞓着嘅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我真系噶。 我有啲福气喎、啊、你。 即刻。 我十分钟连前奏都未做完啊！真系。 瞓觉啫。 瞓觉，梗系啦。讲咩？ 我连灯都唔使闩噶，我一趴低就瞓噶。 咁你有啲福气、啊。 三秒钟。 你唔做娱乐圈咪好嘥咯。 我都娱乐人噶。 唔系，咁你真系唔好揸车。 系啊，我试过真系。 真 系 好严重啊！ 系啊系啊系啊！ 即系直情系塞车啊，又或者喺灯位前咧，你 系 会 黑着噶。我有一次真系试过，吓死我！ 我最紧要你记得要即系落埋个手掣啦，先好瞓啊！ 唔系啊，有时 塞车嗰时真系死嘅。 我真系 唔系你净系踩住，你净系踩住个 brake 跟住瞓着，跟住松一松。 唔系啊，有时踩住一隧道， 但系你会谂点解转咗？ 系啊，因为佢行得好慢啊嘛，你只眼系不断咁黑埋擘大，黑埋擘大。佢有时开下停下，开下停下，你就唔知边一转咧，就真系黑着咗嘅。 同埋啲隧道咧，唔知佢斩下斩下斩下斩下嗰啲咧， 一路望望 啲灯咧，斩下斩下斩下斩下，哇！点解咁耐未有个出口嘅咧？嗰啲好易瞓噶。 如果你一见到 Donna 姐咧，就最好生人勿近，因为佢唔知几时瞓着觉咧，个车就会 系咯，揸车都瞓得着死嘅啫。 好危险噶，其实即系好多好多案例嘅呢啲，即系罚得好重噶都。 呢排系咪好忙 啊？ 街站 梗系啦，无论。法政嗰啲又系咁样，自己嗰啲又系咁样，又就日做嘢做。 咁啊，其实 想唞下都唔得啊！ 系咯，我即系个礼拜啊，几廿次啊。 咪系咯， 我见到你 Facebook 嗰啲即系贴出嚟又做街站咧，其实系咩性质嘅咧？系枕住即系而家到天荒地老咧，都会安排每个月几多次街站。 唔系，仲系 做街站咧？应该咁讲咧，即系如果以法政会师嚟讲嘅话咧，其实系我哋其中一个即系走入社区嘅一个方式嚟嘅。 唔理地啊！ 系啦，咁变咗，即系其实我哋都几，即系虽然系辛苦，但系又几 enjoy 嘅。即系你同啲市民倾偈啊，了解下大家谂法。有时真系 俾人问候， 真系有时人哋会问候你，有时系真系真心咁去问候你嘅。又或者佢真系唔知个议题，佢真系同你倾下偈，讲下佢嘅睇法，跟住咧又喺你嘅身上面了解多啲资料啊，咁样。咁其实系几好嘅互动嚟讲。咁但系当然啲议题咧就可以成日都唔同嘅。即系咁啱最近即系遇到呢一件事，咁变咗你你焗住要系啦，即系搞港大呢单嘢啦。咁但系如果平时就算冇港大呢啲嘢，实有啲唔同嘅议题噶。就算冇，我哋都可以发掘啲我哋觉得即系市民可能会关注嘅议题，未必一定要抄个苹果日报嚟睇嘅，系咪先啊？ 发掘 系咯，我哋可以自己去揾一啲。我哋去寻找发掘一啲嘅呢啲议题咧， 你又你叫我 喂抄有咩问题啫？而家唔抄得啊？ 抄得就 唔系啦， 好啊！你叫我纠正你啲发音啊嘛。 咁而家我唔系讲错音啊嘛，而家系用第唔同嘅字啊嘛。 你头先个发掘嗰个字讲咁好， 系咩？我有发掘咩？我有讲咧，发掘 系啊，傻仔。 哇 ！Sorry 啊，兄姐， 我都发觉咧，佢而家兄姐上身咧，好全神嘅，我觉得件事。 其实好耐冇见佢， 我觉得 讲翻 口 无 遮拦啫，都讲翻系，即系变咗我哋一路都会即系希望咧，就系话即系继续做落去。 因为廿四号开嗰个 系啊，而家呢个其实仲系好惊咩咧？就系佢即系九月一号咧，个 EGM 开咗啦，喂，的而且确即系个效果好好啊， 好劲 啊！但问题咧，大家可能就 我哋 开始觉得话，哇，赢咗啦咁样。 咩叫赌输晒？ 我哋十几个宣传咧喺度赌噶嘛。 唔系我哋自己 边一方面先？原本 我 铺一嘅系咩回收？ 我係賭緊六殺，因為係九千幾 votes 啊嘛，九千幾票嘛，我哋就開咗好多個盤口嘅，即係四五啦、五四啦、六三啦、七二啦、八一啦咁樣估啊嘛， 即係好少人會估到， 即係直情係九月一號之前。 梗系啦， 嗰日朝即系咯，即系投完票， 即系投票之前啦， 因为佢系本来十一点开票噶嘛，后屘又褪到一点钟啊嘛， 系啦，即系结果揭晓之前， 我反而会 成嚿水， 好多人都话我冇话 好多钱咯嗰度， 即系摆钱落去咁。 另外嗰边啊赌，真系坚赌百蚊啊，嗰度哇嗰铺四千几蚊啊， 嗱嗱你咁样最赌啊！ 我反而想问下你一样嘢， 三个人独得， 当你哋知道咁多人入场嘅时候， 包括 Kelvin， 你哋个 projection 有冇变过？ 冇 啊！ 我想我唔知，我係一路好樂觀。 問題你知道，你知道嗰個授權票講緊係五千七百幾票， 嗯， 係咪先啊？咁呢度好多變數噶嘛，因為實請即係呢個靠咗關注組攞緊係差唔多二千五票呢樣嘢，我哋大概係心中有數。 係啦，再 咁換句説話講咧，咁剩低嗰五千七百票，有成三千二百票，究竟係against 啊，即係支持一定係反對我哋嘅議案咧？你唔知喎。嗱，呢個唔係我講授權票啫。即系五千七减二千五咧，都仲有成三千几票，你系未知道系去边嘅？咁嗰晚去到嗰啲，我哋反而有信心咧，就系大部分啲人咧都会支持。 即系 点解？加埋嘅话咧，你可能都系 margin 都唔定嘅。 系咯，我估六三， 即系三千加 手嘅。 系啊，即系我哋稳阵啲啦。咁但系 end 出嚟嘅结果系喜出望外啦。但系我正话个 point 系乜嘢咧？就系大家唔好因为喂嗰度我哋虽然即系大保成赢，大比数赢咗系好紧要。 我想讲咧，其实我正正就喺个门口位嗰度派紧，即系 我见到。 你見到我？ 我見到有啲相影到你。 哦，係啦，即係我 exactly 就係喺個正正入口位嗰度派啊嘛。 你認得邊啲人行開行埋？你知係邊啲票你嘅？ 唔係點解我知咧？我係會講，我就係話我哋係港大校友關注組派嘅資料。 嗯。 咁啲人咧係行前咗兩步咧，都褪翻後嚟攞嘅。你又知呢啲一定係我哋人嚟㗎。其實係好多好多，我諗真係八個十個有一個唔攞嘅啫。就包括咗阿小明上廣州啦，佢真係唔攞。我真系递到佢面前，佢望撒一撒我，跟住就走咗去咯。同埋有啲即系老一， 你串噶嘛？叫你啊，小明咁啊嘛， 阿医生噶嘛。 咁我哋 Donna 姐啊，好有教养，好有修养嘅。 你又 叫你啊，小明咁都好有教养，可以叫你啊，小明咁就咁得噶。 唔系有啲唔系起码。街站有啲人會揸住一嚿掉翻嚟，嗰度就冇咯，已經好有教養。 嗱，我明白，即係呢啲咧，我，但係我個重點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話，即係嗰日完咗之後咧，件事仲未完噶嘛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個決議雖然我哋大比數贏咗啫，但係冇約出力噶嘛。 係。 你唔 binding 嘅话咧，咁变咗咧，其实件事有排都未完，甚至咧可能去到最后咧系完全佢话知你嘅话，校委会完全唔听我哋讲，跟住佢完全咧就系话， 仲话你威胁佢， 系啦，跟住有一堆嘅说话，最后咧佢都可以推翻，跟住咧就唔去任命呢个陈文敏都得噶，甚至唔俾理由得噶，佢话咩都保密噶嘛，咁变咗，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呢个阶段咧，仲要去即系好勤力咁去做街站咧，就系、是、希望咧就系、是、喂即。虽然我哋唔敢话一个少少街镇可以令到件事起咩作用，但系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咪继续去做嘢咯，一人出一分力咯，吓或者俾啲市民多啲知道下，咁最后啲人都知道佢几咁 P K 都好啊，系咪先啊？即系起码都得个支持啊嘛，吓 惨啦，俾陆友做， 但系对家嗰个代嗰个系啦，我真系唔记得叫咩名，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招我揸车。我 撞佢， 唔系成程，其实我系揸得好攰，好想瞌眼瞓噶。但我听完嗰个彭嘟嘟，我净系成 八百一， 成个人系啦。我就系听咗佢嘅访问，我净系成个人系醒晒，因为嗰日应该系阿周融同阿志云大师 host 嘅。我净系觉得嗰日有讲嘢系打横嚟到咧， 周融 唔系周鹏 ，sorry。 我点解周融？ 唔好意思，系周鹏，系周鹏同志云 会一齐 host 嘅， 系咯， 系陈志云同周鹏。唔好意思，个问题就系我一听到嗰个鹏嘟嘟讲嘢咧，我净系成个人醒晒。喂，咁你讲嘢咁唔负责任，你乃横折曲，成日话人哋标签佢，咁到底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人哋标签你，你又标签人，咁到底边个啱，边个错咧？喂，我谂嚟谂去都系最多就系冇唔啱唔着，大家都一样啫。你点可能一口咬定话人哋标签你，所以你可以标签人，然后你讲嘢啱啫？成日都讲自己系 majority， 自己系啱嘅，人哋系错嘅，咁边个标签边个啫？ 佢即系好似自己系代表咗沉默嘅大多数， 系、啊、 跟住咧就话人哋哇，你动员能力强， 喂，要咯， 动员能力强，咁边个系大多数啊？咁样 系啦，我一听到我就系火滚，个个都系啲政党明星来拉票，我屌你唔揾啲政党明星来拉票， 佢有叔叔，我见到叔叔叔阿蔡蔡玉蔡蔡子啊， 有几多个咧？ 点解 佢又唔收我啲嘢嗰日？ 点解佢唔可以喂叫建制同你动员咯？ 系啊， 咁巴闭， 输咪就输咯， 不嬲，我哋承认我哋动员能力系唔够对方强噶。 上佢哋真係一動嗰個機器舉勁先得， 係咪先啊？我哋係索曬氣咁樣流曬汗咁樣先至攞得咁多， 投去邊啊？ 跌得票，二千五票啊！喺成個差唔多接近一萬。得四分一系我哋动员翻嚟啫嘛，如果你以授授权票嚟计嘅话，即系我觉得即系，哇咁样计数唔系好啱喎，真系。 即系连你咁简单嘅数学，你都唔识得计有几多 proxy， 自己有几多 fans， 人哋有几多 fans， 你而家输咗煲，喂咁你咪即系输得光彩啲。 end up 咧，证明咧真系好多人，尤其喺外国嗰啲嘅港大校友咧，真系好有心机咧，系寄晒啲授权票翻嚟香港。 系啊。 即系呢个系其实系一个决胜嘅关键。 我欣赏两位嘅，即系你 嗰阵，当然 Martin 都系好早就已经话，喂。快啲話俾我聽點。其實嗰時咧，大家都一嚿雲咁噶嘛，有 motion two A B C， 好似你個 friend 咁一嚿， 喂一大嚿好浪， 複雜到啦啲數學題。 你快啲啦，我外國啲朋友要 DHL 翻嚟噶，你快同我即刻問咁。 我哋都見到網上有好多網友後尾係咁，即係咯，即係話，我已經寄咗翻嚟啦，點咁樣，即係感動嘅，即係我哋唔敢話自己有咩功勞，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做，好多人都做緊呢樣嘢咯。咁但係加加埋埋咧， 即 係 一定唔 係 因為我哋而做咯。 係啦，係啦， 香港人咧就有個名。排效應，同埋一見到啲專業人士咧，佢即刻肅然起敬，尤其是你啲著曬 suit 啊、打曬 tie 啊、縮衫遮曬頭嗰種， 揈曬落個身度。 小明，小明上廣州都著 suit 噶， 唔係 醫生嚟嘅噃。 有啲係斯文敗啊嘛， 醫生專業中嘅專業，精英中嘅精英。 真係一覺得你班人一動出嚟個樣咧，你係相信自己講嘅嘢咧，成個通啊，成個 presentation 邪教咁樣。 喂，咁你自己相信自己講嘢，我呢個好重要嘅。你自己都唔係好信你自己講嗰啲嘢啦，你嗰啲解釋咪牽強到爆啦。 咁咪轉頭24號廿幾號開會啊？廿四， 最後嗰禮拜四。 即係而家咧講緊啊，就決議入邊有一個好重點咧，就係話要要求喺30日之內咧，就校委會咧就以一個既定嘅程序咧，就去委任翻係啦呢一個陳文敏為副校長嘅。咁但係如果佢哋唔做嘅話咧，咁都要走出嚟咧，唔該用一個即係。即公開咧，就要話有一個白紙黑字寫清楚，究竟點解佢哋咧就唔去 理由喎、啊，大佬。 佢任命人士，我話啦，喂，陳文敏而家啱啱先俾個上次調查嗰樣嘢，喂唔得喎，要提醒你、啊，你係唔可以即係 如果呢樣嘢真係一個理由係非圖係致命嘅，神早用咗啦，都冇用到啊。 即係而家 喺校委嘅決定入邊，其實從來冇呢樣嘢做。 即係而家你覺得用呢個理由係唔可以阻止？ 如果呢個理由係真係一個好 solid 嘅，講真，校委會第一時間走出嚟，已經係鬧到佢 PK 啦，係咪先啊？就話喂，點解你又咁樣又點？ 你做乜要喺度拖 鞋？哇！又貪污又成都得㗎，佢又夠膽講出嚟。 仲拖緊喎， 問題佢而家冇證，佢而家冇證據。 但係嗰單嘢未 dust 㗎嘛？嗰時係即係未塵埃落定。 佢哋可能都幾個禮拜前啦，係咪先？ 佢而家揾 就可以攞出嚟爛咁樣喎。 佢而家揾一個權威人士、消息人士出嚟。咁放聲氣都得啦，其實校委會面好難做啊，因為咧就呢件事係咁樣樣，影響到香港大學嘅校譽啊，所以先至好為難咁樣咧，就唔決定住，冇人講呢樣嘢。 但係反為係咪反為就係話即係港大收捐款呢單嘢叫做塵埃落定咗，反為有利於陳文敏咧？你覺得？即係而家叫撇清曬關係啦， 即係佢唔可以再有原因去拖咯。 落咗鑊就帶要停， 我覺得呢樣嘢要分開嚟講咯。政治上面當然有幫助啦，即係解釋清楚，即係解釋清楚俾市民知道呢樣嘢咧，有呢個疑慮咧係有幫助嘅。咁但係實際咧兩件事應該分開。呢個校委會你就應該行使你自己校委會嘅權利，咪自己睇清楚究竟，同埋睇翻清楚物色委員會究竟係點樣係咩基礎係啦，咩基礎去輪選翻出嚟，點解會揀呢個人咯？用嗰個角度嚟睇咯，始終佢係要係以港大嘅最佳嘅利益最大嘅利益嚟考慮呢樣嘢噶嘛。 咁作為一個關心呢件事嘅香港人，或者係港大學生，點樣繼續關心呢件事咧？去攞單張啊？定還是你之後仲有啲乜嘢可能？ 第一件事，佢如果佢關心，我相信佢都會繼續去了解成件事嘅成個事態發展啦。 撐你啦，支持你。 同埋咧，唔翻去話俾人哋知啊。登 上去法政會司嘅網頁嗰度睇一睇。 哦，嗰樣嘢 即係賺下 like 同賺下 click way 先嚇。 唔係啊，我哋解釋咗五點點解要繼續關注嘅。 係啦，咁同埋咧就要話翻俾啲身邊嘅朋友知道，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傳十，十傳百都好重要嘅。即係身邊啲朋友唔明白嘅話咧，一傳十， 我係你咧，下次一係就中佢，一係 我唔會嘅，因為我係好 appreciate， 好感激佢， 唔 係 一嘢就 糾正 好多嘢，好多嘢可以笑，呢啲嘢又唔笑得嘅，你笑 點解唔笑得啊？ 佢叫我咧，喂，佢叫我糾正， 我真係要學清楚啲係啲發音咧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啲發音係 唔 清楚嘅， 我唔好睇， 哦， 即係你可以笑好多嘢， 好多謝你， 有啲嘢係唔。 唔可以咁樣笑。 唔係因為佢要真係去上 call 啊嘛。 係咯，咁 佢要講嘢， 口齒不清點搞咧？你話係咪先？ 冇關係嘅，同我 call 冇關，同我 argue 咪冇關係。 冇咯， 清晰少少啦。 講翻頭先，點樣關心呢件事咧？喂， 唔係你自己打開，即係扯開話題，搞到我唔知自己。 因為呢個女人，因為呢個女人，唔係咁 我嚟一嚟佢啫喎。 唔係咁使唔使下次開會嘅時候，喂，係咪仲有啲咩行動要去大家關心一下咧？ 喂，如果到時校委會咧，如果係真係做一個非常之壞嘅決定嘅話咧，唔排除可能社會上面都有其他人士會作出一啲嘅回應啊，或者一啲行動都唔定噶。法政會司可能我哋都會有啲嘢做都唔定噶。起碼我哋要即係希望大家就繼續關注，同埋咧喺適當嘅時候咧係要參與咯。 你睇下上次阿麥嘉軒就直情走唔到咁滯啦，又阿建雲又成噶啦嘛。 你有好多方式嘅，你唔一定要用呢一個方式嘅，即係有好多個方法。 你驚唔驚有人只腳痛啊？ 会噶， 你唔做嘢佢都会脚痛噶啦，系咪先啊？ 你惊唔惊有人心口痛又见头晕啦？ 跟住个肾痛啊， 肾啊，个肾啊， 血尿啊， 咁阴毒嘅你啲女人。 咩？佢话咁我自己。 你话好在冇啊嘛， 好在冇， 但下次可能就有噶啦。 边个阴毒啊？而家你啊？ 边个阴毒啊？你阴毒，你应该叫人力嗰度喂打小忍咧，有啲清楚嘅目标咧，而家系嘛？ 又嚟啦咩？ 啊！三月几未嚟，你要嚟都嚟下年。 正值系三月噶嘛？ 系啊，但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呢？喂，呢镬咧，如果真系佢有乜冬瓜豆腐唔委任陈文敏嘅话咧，即系我觉得又系呢、這个社会又多个爆发点，即系我真系觉得 占港咯。 唉，可能我就回咗堂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即系老实讲，冲唔冲，又或者占唔占一件事？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越嚟越多呢咁嘅议题，一下立着呢一饭，一下立着嗰一饭，你点样收科咧，梁姐？ 所以话成日我都话，即系想唞下都唔得咯。 系咯，真系哦，俾我唞下啦，唔该，六百九。 系咯，搞到我老婆都吓我面啊，真系。 啊，真系好烦。 太多我真系做呢啲嘢嘅话，冇时间陪屋企人噶嘛。 唔系，你去咗街马，好似礼拜日。 系咩？你又去咗街马？ 街马。 好玩啫， 其实又唔可以，唔系唔可以话以好玩嘅，咁即系当系 系咩嚟嘅啫？系筹钱噶。 其实佢应该系背后有啲筹款嘅，但佢又唔需要好似你即系毅行者咁样，即系系啦，即系你可以去帮手筹款嗱。我哋交嘅时候咧，有啲费用咧系一开始嘅时候要俾先至可以参加噶嘛。咁嗰嚿钱，我相信咧，佢应该都系爱嚟做啲慈善用途嘅，啲长者啊，啲咩协会啊咁样咧。 系咪一俾 长者安居 协 会啊？俾钱就可以参加噶。 我因为行者要70,000蚊啊嘛。 哦，系咩？哦，咁佢又冇呢一个，佢冇呢一个筹款嘅目标。 哦。 系啦，亦都唔需要抽签嘅。咁就咁，但系寻日。 因为系咪因为阿洗米华啊？ 洗米华 点讲呢啲嘢咧？ 哦，即间公司系佢有关。 你唔知个 title sponsor 系太阳集团咩？ 但系我哋冇考虑过呢样嘢喎。我哋嗰阵时参加嘅唯一考虑， 佢带边个嚟？ 我冇留意。 佢带边个嚟啫？ 我真系冇留意啊！真系呢啲 sorry 啲八卦啲系啦。不过咧，我相信咧，佢应该都冇嚟到啊，因为喂，真系寻日真系好热啦，大佬。你如果有， 但有明星， 如果有啲 B B 啊、小朋友啊、啲女性咧，如果怕晒咧，你知一晒嘅话就会出晒啲斑咧，咁样应该佢哋唔会嚟噶啦，我觉得。 有咩政商界人士参加咧？ 好似啊， 有娱乐噶嘛？ 因为我哋嗰场咧就系九点几，应该咧正式嘅呢个起步礼咧就早少少嘅，所以啲所谓嘉宾咧，应该系我哋嚟嗰阵时咧已经系 跑晒啦， 走晒噶啦， 跑几耐啊？跑个距离系几多？ 距离就5公里嘅， 嗯， 咁啊，但系 跑六和道啊，你哋 嗱呢个就系重点咯，即系我哋而家要参加呢样嘢咧，喂，佢又系九月。 你使唔使带住把黄遮去？你使唔使带住把黄遮？ 有啊，你冇见到啲相咩？举伞嘅。 唔系啦，有几多人学你咧？就系 其实我哋攞把黄遮住，因为真系晒啊。咁我啲遮全部都系黄色噶嘛。 咁多把遮，黑嘅又唔担，蓝嘅又唔担，啡又唔担，系担把。 你听唔到咩？全部屋企啲遮都系黄色啊。 系啊，喂，其实咧，即系你攞住把遮跑咧，就有即系讲真就不切实际嘅。 你系斗快嘅咩？ 咁但系我哋即系都希望咧，就系佢有斗快嘅，但系我哋即系呢啲跑得唔快，梗系唔会同你斗快啦，系咪先啊？ 斗完成有意思， 完成就已经系即系 O K 啦嘛。 即系佢 咪 即系5 km 啊？ 5 km 系 每人啊？定系 每人啦？梗系 即系几多？我想问下。 每人跑5公里咯，一齐跑咯，四个人跑5公里咯。 意思系边度跑到边度？我谂系。 喂，佢又围住龙和道嗰边成个大圈嘅， 即系唔系四个人跑？ 唔系接力， 定系4×5 km 啊？ 4×5咯，但系四个一齐跑噶嘛？ 一齐。唔 系 接力嘅咩？ 唔系接力啊？点会接咩力啫？ 黐线咁，做咩要四个人啫？ 咁四个小组啊嘛，团队啊嘛， 一齐咁。 理论上咧就系即系大家一齐帮手嘅。喂，你哎呀，等埋后边嗰个人啊，毅行者都系四个噶。 系咪先啊？毅行者都系四个一齐行噶，由头行到尾噶， 系 咪先啊？即系有少少系一种团队嘅一种咁样嘅一个意味喺度嘅。 跑步少系一齐跑， 跑步当然冇乜啦。我嗰啲团队啲人有啲都走晒啦，已经系咪先啊？系喺终点见咁样。因为啲比较慢啲，梗系咯，系咪？ 你慢啊？ 我梗系慢啦、 啊。喂，你系快嗰啲嚟添？ 梗系唔系？ 要享受过程噶嘛？ 我呢啲由后到尾又咁热、啊，我平时练跑嘅时候都夜晚嘅。哇，即系晒到咁样咧，话你见我今日都其实黑晒噶啦。 不过你系四个之中副榜最大嗰、那个，应该。 应该绝对系。 系啊。 同埋系年纪最大的、那個。 系啦系啦 系啊！ 佢有少少似咧嗰个医生啊，莫树锦啊，你觉唔觉啊？喺呢个角度睇落去咧。 系啊系啊。 点解又要似啊？ 好似唔系第一次讲节目都好似讲过啦，之前系嘛？ 冇 冇咩？因为你因为可能你太多朋友提呢件事，但我哋就未提过。 嘴又似， 即系头发又似，眼镜又似， 系咪真系依阿施乐华嗰个？ 系啊，即系仲有少少眼鱼尾纹好靓嗰啲咧， 好靓嗰啲。 靓啲啊，靓啲啊！ 好好， 我医生 影影张相摆落 Facebook。 我医生， 喂嗱，讲开龙河道，我想讲讲啦，就嚟。近九二八啦，就系咪 official 有嘢安排紧嘅咧？我好想知道。 official 边有 official 嘅啫？呢啲嘢 点知啊？ 全部都系自发性 non-official 啦。 散下爸妈又唔知有冇。 首先边个系代表 official 个 part 先？ 学员又有冇咧？ 系咪先？ 阿王 官方嘅呢样嘢， 边个敢去代表大家个？ 冇人系代表任何人。 即系如果冇人，即系如果冇大台宣布，系咪大家都系应该九二七、九二八嗰晚应该去到咧？ 我听闻有啲嘢嘅，系有 系咪又听闻有啲嘢啊？头先我提你又话冇，而家 我谂几年性， 我唔知有冇真系付诸行动啊嘛？ 几年性质嘅一定有嘅， 咁系咪可以约定九二七，大家喺一笪地方等咧？金钟地铁站， 公港，公民广场门口， 系咪咧？ 我相信咧，就算冇人搞咧， 有咩？ 就算冇人搞咧，啲人都会自发性去嗰边 嘅。中秋节啊嘛，咁行下赏下月好正常啫嘛。 九二八系 系咪嗰日就中秋节 啊？九二七系啊，系啊，咁啊个中秋节啊嘛，大家 咁中秋节你去啲公园嘅地方咁样，即系赏下月。 去 open area 嗰度又可以望到月光。 而家唔俾煲立啦吓，即系 唔系煲立都好， 食下月饼咁都好正常啊。 系咯，咁啊喂，秋天啊嘛。 所以个个去嗰边咧，就攞住一个灯笼。个个去嗰边攞住个月饼，咁我哋即系自发性喺嗰边。 咁个月饼里面咬开有字噶， 我哋唔系集会喎。嗱呢个就食落去先知。 嗱呢个你讲嘅，差人有嘢就揾你啊，我就唔知。 即系月饼有字咋？ 但系总之突然间 有 新个月饼俾我一咬咬开，去饮啊！ 月饼有字噶啦，荣华月饼啊嘛。 哦，我仲以为一咬开个杯皮入边有粒有条黄丝。 嗱呢个你讲嘅。揾你 啊！突然间有条黄丝带写住去饮两个字，咁大家应该识做啦，系嘛？ 好惊喎！ 呢样嘢都唔犯法噶， 系啊，月饼有字又点？ 定还是应该大家单？ 如果你食咗食落肚有啲唔舒服，咁啊有啲问题啦， 就可以报警啦。 嗯， 定还是系咪应该带个黄色嘅灯笼啊？嗰晚黄色嘅灯笼做记应，蓝色嗰啲就唔该隔离啊，黄色嘅你就呢边。 哇，好恐怖啊！蓝灯笼， 咪 Elsa 嗰啲咯。好嘅 ，Frozen 嗰啲 Elsa 咪蓝灯笼咯。 咁到时九二七、九二八咧，即系我觉得刘老 师。哇，咁啊一年啦，死得咁快嘅喂！ 就算有冇人吹鸡都好。 好快喎！突然间咁快。唔 系，我 系啊， 我真系司仪嗰晚咧，大家系应该再见龙和岛嘅啊。 系咪一首歌嚟噶？ 可能系歌名嚟咧，可能。但系问题就系嗰晚喺嗰个 新歌 plug 啊。系啊，到嗰时我 真系啲木吉他 再见龙和岛啦，咁嗰啲系嘛？ 赶下啫。 吓、啊，到时见唔见到啦？啊，今次系咁多，转头翻嚟。 咩？佢哋想咩？